桃李芬芳。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薯片，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拉板，手里把小扇，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摊，做点毛豆小凉菜，窗边开着花夹子，想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制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1999年，一部 TVB 剧集《创世纪》曾经是无数人心目当中的港剧经典。近20年之后，下周三，这一经典的续集《再创世纪》即将在央视8套、爱奇艺同步播出。《再创世纪》讲述了2008年到2018年香港金融界的10年风云变幻。时隔23年，黎明重返电视荧屏。近日，黎明带着他主演的新剧《墨鱼者》亮相北京。这部剧由林峰执导，黎明、张丰毅、郑恺等人主演。故事讲述了黎明扮演的墨鱼者行动队长魏天和张丰毅扮演的中国安保集团创始人向平生合力在危机四伏的地带为海外华人保驾护航的故事。曾在电视剧《琅琊榜》当中扮演靖王的王凯近日发布了他的首张专辑《画外音》，真正从一位演员跨界成为了歌手。这张专辑由陈晓霞、姚若龙、蔡健雅、莫艳林、李伟松等人联手制作，共收录4首歌曲以及9段口白。京剧名家尚长荣、严兴鹏领衔主演的 3D 全景声京剧电影《曹操与杨修》将在本月30号在全国上映。由迈克尔·泽姆巴利斯特、杰夫·泽姆巴利斯特导演，凯文·德宝拉主演，贝利特别出演的电影《传奇的诞生》将于9月7号在全国上映。昨天起，影片开启了全国点映活动。影片讲述了球王贝利从贫民窟少年依靠自身努力打破嘲讽与偏见，最终逆袭成长为一代传奇的热血故事。麋鹿头脸像马，脚像鹿，颈像骆驼，尾像驴，因此又叫四不像，是世界珍稀动物。今年年内，15只来自北京大兴的小家伙们将入住山东青州弥河湿地公园的新家。请听报道。 今天这个日子，大家 24号上午，在麋鹿回归祖国33周年之际，2018北京男孩子麋鹿文化大会在麋鹿的故乡大兴举办。在大会举行的赠送仪式上，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向山东青州弥河国家湿地公园赠送麋鹿15只。麋鹿在全国保护地的种群将达到38个。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副主任郭庚介绍。 我们前期已经做了生态考察的工作，觉得它那是一个既有文化的内涵，因为这是姜子牙的封地，在古代姜子牙大家知道叫身骑四不像，手持剑风箫，最重要的它的生态特点呢是湿地生态，湿地植物还有各种禾本科的植物呢都非常丰富，非常适合麋鹿生存。 这次麋鹿文化大会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推举麋鹿形象申请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国家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蒋志刚认为， 因为麋鹿是中国特有的动物，北京是麋鹿的发现地、灭绝地、同性引入地，所以的话麋鹿是北京的代表性的动物。 东米尼克先生代表送麋鹿回归中国的英国乌邦四庄园在大会上发言时说， 如果麋鹿真的成为2024届冬奥会吉祥物之一，它会把自然和动物保护与体育运动精神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在世界范围内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的时候，麋鹿回归中国作为一个积极的和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典范，意义尤为重要。 以上内容是由小一编辑小东为您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本市是阴到多云的天气，下午可能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请注意防范。 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阴转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雷阵雨转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装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李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各位在周末的时间依然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周末版，我是赵亮。 各位好，我是张帆，欢迎大家在周末继续和我们聊电影。 今天我们说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我是剑走偏锋啊。因为这个上两周我们是盘点了一下《的士速递》啊，这个系列电影的第五部啊，今年这个动静不太响啊。哎呀， 车没开起来。 是啊，对比起前四部来说呢，《的士速递》显得啊，影响力不是那么足啊。但是我们说呢，对于这个系列来说呀，能够重启，这也是一件好事啊。我们希望后面呢，它能够表现良好。好吧。 而且这么说吧，如果这个电影啊，这个 IP 啊，它没落了，也就没落了吧。但是这个 IP 它背后站着的那一位啊，这个电影大师，如果他还能有新作，恐怕这是很多影迷的福分。 于是我们就想一想啊，这个 背后站的到底是谁？ 这就是《的士速递》系列的幕后的那个人啊，就是虽然不是导演吧，但是 听起来特别像不是好人，不是，其实是大好人啊。对这部电影，这个系列，或者对电影迷来讲，这是一个特别厉害的人物。 就是编剧和监制啊，吕克贝松 啊。 吕克贝松作为导演呢，他的片单呢非常的长啊，而且影响力非常的大。对于我们中国观众来说，这可能也是为数不多的我们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法国导演。 哎，还真是， 是吧？ 还真是，法国其实。就是法国电影、法国片子对中国人的影响，在大概上世纪的80年代开始就有那么很多很多了。 是啊， 但是没有几个啊，就是说这个导演啊，能够在大家心目当中啊，就种下种子的， 就是持续影响力很大的， 对， 是吧？ 而你刚才提到这个，你就多说一句，这出租车这系列啊，其实你要说这幕后功臣，或者说最大的这个啊幕后的这个推手是谁？吕克贝松，他在很多其实。就是扶植和培养新导演啊，做一些新系列的时候都做过类似的工作，所以他应该是这方面的一个巨大的推动力。 那我们这一周的周日版的四点有戏，我们就来回顾吕克贝松导演的片单啊。我们这短短的一期节目要说回顾人家片单，我都不好意思把这主题说出口。 光念名字都得念一小时节目。 那咱们就先念一念好吧。其实吕克贝松导演呢，我觉得啊，为我们就是80后大众最熟知和这个可以说是被奉为一线导演的，应该是凭借着这个杀手不太冷这部作品，是吧？这是 早期作品。 1994年的。那么其实在94年之前，他的这个妮蒂塔还有碧海蓝天也是相当的知名， 主要太早嘛， 是， 所以对后面可能很多年轻观众影响力不是那么的明显。但再往后可能大家能说出来的就是排在头几位的，特别是科幻系列的，像第五元素， 对， 这可能是最响亮的一个名字。 接下来呢，就是在2006年的亚瑟和他的迷你王国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部电影。为什么呢？因为这部电影就是在我们说的士速递系列当中，它是跟它并行产生的。 就拍的士那个系列的时候， 对， 同时里面有一个， 有这个啊。好，那今天呢，我们就首先来听一听亚瑟和他的迷你王国第三部。这个亚瑟和他的迷你王国，你听这名字，你就能想到很多类似题材的电影。首先呢，这是有一些叫做童话、科幻，或者说这个魔幻，是吧？ 对， 这样的。另外呢，也有就是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什么小人国呀，就是这类元素，对吧？ 迷你王国。 哎，我们在说这个话题的时候啊，蚁人是正在热映当中，我们就想到蚁人其实就特别好的运用了这样的一个 迷你元素， 是吧？它一下子就会变得很小，当然它也可以变得很大啊。我们看到还有很多就是类似的这种童话题材，其实这样的一种手法或者说人类的这种幻想吧，一直都存在，这是永不过时的一个话题啊。那到底亚瑟和他的迷你王国讲的是一个怎么样的世界观，怎么样的一个故事啊？咱们听一听第三部开头的啊这一个片段啊，这一段回顾呢，这是吕秋贝松导演，直接就告诉我们了，这三部到底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 想当年，阿瑟还是一个想拯救外公家花园的小男孩。他请住在他家花园下面只有两毫米高的迷你莫人，帮忙找一个被恶魔马塔扎德和他的儿子达狗占有的神秘宝物。 嘿，大英雄，怎么走？ 塞琳娜公主和贝塔梅什王子加入了这次冒险之旅。他们英勇奋战，在千钧一发之际阻止了马塔扎德的阴谋。 爸爸救我！ 最终他找回了宝物。 干得好，孩子！ 十个月之后，阿瑟收到了求救信号，他立即回到了迷你莫王国。 继续， 求你停下！ 在朋友 Max 和飞行瓢虫的帮助下，阿瑟展开救援。他把贝塔梅许从独角军手中救出来以后，终于抵达了迷你莫。 阿瑟回来了。 可是阿瑟却发现求救信号只是可恶的马特扎德设下的陷阱。马特扎德是想利用阿瑟回来的通道离开迷你莫王国。他来到了人类世界，面对变得无比强大的马特扎德，阿瑟、贝塔梅许和塞琳娜又该如何应对？最后一战即将开始。 好，张总，我们听到的是亚瑟和他的迷你王国第三部啊，最开头的这个片段，就是告诉大家这是怎样的一个世界啊。其实这个电影当中呢，的的确确啊，虽然他在吕克贝松导演的片段当中好像不是那么的重要，但是我觉得啊，这个电影还是挺有意思的。因为其实在这部电影当中，我们能够看到所有的就是类似题材的那些元素啊。其实吕克贝松导演他最擅长的是什么呢？是运用一些啊，就是奇观异景所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视觉冲击，但是核心它其实表达的是，或者说它其实营造的是一个情感的故事。这是他的特长所在。 对，而且你看他其实在这个就是算是成年人喜欢的这个系列故事，包括这孩子们喜欢的系列故事，他都能做的比较的完美。像这个你刚刚提到那个这个杀手不太冷的时候，我就想说一句了，那个里面其实他塑造的除了像雷诺这样一个杀手的这个形象之外呢，最引人注目的或者最吸引观众的还是那个小女孩的形象，就是娜塔莉波特曼嘛。那亚瑟和他的迷你王国呢，其实也是一个就是运用童星很成功的例子，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他是独具慧眼。你包括他，你看他这个亚瑟和你的迷你王国，他一度被叫做法国版的哈利波特。他在这个方面其实他做的就是，你们不是老说这全年龄段吗？人家是一全年龄段的导演。这些题材都是驾轻就熟。 我们说照那个星际特工这个电影的结尾啊，吕克贝松打上了这个叫献给父亲的字样，然后有人还问过他说你这是就是怎么一个故事，怎样的一种情愫。吕克贝松说他十岁的时候父亲给了他这个漫画星际特工这个画册，他说准备这个电影的时候他父亲过世了，但是他说呢，我听说天堂也有一块很大的银幕，希望我的父亲能在天堂看到我拍的星际特工。但是我想说的是，其实在亚瑟和他的迷你王国这部电影当中其实就讲了父子关系，就是亚瑟跟他的父亲的关系，还有那个大坏蛋啊，那个大反派啊，跟他儿子的 这一对父子关系。 因为他在很多他的作品里面都探讨这个家庭， 没错， 就是这个父子或者是父女，就是这个家庭伦理的关系，在他的心目当中有那么重的位置，你可以想见他的童年一定是经历了一些什么， 哎， 一定有他自己独特的那些回忆。 那到底经历什么呢？我们在电影当中 里面找， 哎，找一找答案。 这边，谢天谢地，还在这儿，我没有救了。 这就是你的窝，你的宫殿。 哦，我的天！ 就跟你一样，又老又脏，都是些没用的东西。 老爸，老爸，我的这…… 正好相反，这些东西都很有用，马特扎的。 是吗？ 对，比如这本书，它就可以净化人的灵魂，可对你没用。 老爸，老爸，我在这儿，老爸。 阿基伯，你听到什么声音了吗？很细微的声音。 老爸， 没有。 快点，阿瑟，他们来了。 我已经尽力了，塞琳娜。哦不！ 你要的就是这个吧？ 没错。 你答应过我马上离开这屋子。 我怎么确定你没有在耍我？ 我以前骗过你吗？ 那倒没有。 那请你也信守诺言。 哦不，打那临头了。天哪，你吓死我了。 难道你要我先吹哨提醒你吗？ 这不怪我，刚才一紧张我就吹不出来了。当然你肯定不受情绪影响。 你以为就你有情绪啊？ 不是，我还有一颗真心。 要是我没心没肺，你早就被淹死了。 要是我长得高一点，你早就被我打得没脾气了。 要是马特扎的喝了药水，他会把我们全都给杀了。你们听明白了吗？打鬼在下面，我们把他救出来吧。 好让他赶紧把我们杀了。 不好让他帮我们找到他老爸。来吧，一起推。 太沉了，这玩意儿是什么？ 托斯托耶夫斯基。算了，太沉了。等等， 我试试这个。 我的朋友们。 没的，抱歉。刚刚真抱歉，大狗。 哦，谢谢你们，我的朋友，谢谢。 不客气。 塞琳达，我知道你恨我，这我也能理解。到目前为止，我一直都在追杀你们。现在，你却救了我。我一直追随的我的爸爸，可他却又一次狠心的抛弃了我。 大哥，他只是没看见你，我们都太小了。 好了，我们知道了。 那又怎么样？无论大小，他都没有爱过我。 天哪！其实我和我老爸相处的也不太好。我觉得他从没理解过我，但我知道他爱我，只是和我想要的不一样，那是用他自己的方式。 真的吗？ 阿 Sir， 我的孩子，天哪，我儿子在哪儿？ 别担心，我会找到他的。 好，当中我们又听了一段，这是来自亚瑟和他的迷你王国啊。这里边很有意思啊，刚才不知道大家听出来没有，那个因为他们变小了，所以那个字典呢把这个人给压在底下了。你说一人被字典给压住翻不了身了，这得多尴尬呀，是吧？然后还得用千斤顶把这字典给顶起来。谁在这从里边爬出来？ 其实我们小的时候都被字典压垮过。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个星际特工千星之城啊。 该说这一部了。 哎，这一部应该是距离我们最近的一部了哈。 对，差不多。 哎，有人其实是用这个就是叫今天更现代版一点的第五元素来看待它的，因为大家就想看到吕克贝松导演 在他的这个导筒之下，到底能够给我们呈现怎样的一番世界的景象，对吧？那这千星之城有没有华丽到您啊？在今天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这个视觉冲击的电影之下哈，有没有这个吕克贝松的他的奇思妙想还能够让我们感觉到惊艳啊？至少我觉得在玩家一号之前吧，这个 啊这么比 啊星际特工千星之城还是的的确确让我感觉到很震撼的啊。 你要这么说的话，当年第五元素出来的时候，大家都觉得那是唯一的一部能够从视觉效果、视觉的震撼上能够让人产生那样的一种反应的电影了， 已经感觉到无法超越 了。对，所以很多人都讲说星际特工能不能是还原一下当年第五元素，或者就在那个基础上再进一步，但是恐怕答案是不太一样的。 嗯，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星际特工的这个片段啊，他们就来到了千星之城。 Alex， 帮我分析一下，居然有2000万吨的能量。 的确，这颗珍珠所含的能量是我们飞船的十倍。 它是从哪里来的？ 来自缪星，曾经坐落于 QN34 星群。 曾经？ 是的，该星球早在30年前就已经不存在了。 哦，看看它长什么样。 丰富的植物种类，还有一些原始物种，没什么特别的。 可在我梦里出现的那个非常特别，放大影像。输入我们的密码。 抱歉少校，权限不够，访问受到限制。 需要什么级别？ 5星上将。 我梦里的那个生物脖子上也有这么一颗珍珠。 注意到了少校，1分钟后即将驶离外太空。 知道吗，它非常可爱，很讨人喜欢，看来你有竞争对手了。 我可不怕竞争。嘿，我还在等你的回复呢。我知道有时候我的确不太正经，可对你的求婚我是认真的。 我们得先完成任务，少校，还有一项机密任务在等着我们呢。看来你完美的记忆又出错了。 请系好安全带。 知道吗，我打算一会儿就去请10天的大假，然后带你去全宇宙最漂亮的海滩，真正的海滩，和你去度一个完美的蜜月。 倒数10秒。 得先结婚才有蜜月，这常识你懂吗？ 真的吗？ 真的。 3、2、1，正在检测。 哇哇哇 ！Alex， 你在搞什么？ 抱歉，交通状况不太好。 要换我来开吗？ 不用，不不不，谢谢。 欢迎来到阿尔法千星之城。 汇报炸的最新情况。 好的少校，阿尔法空间站的规模今年扩大了7%。自从离开了地球轨道之后，阿尔法已经行驶了7亿英里。 人口情况。 将近3000万人口。现已有3236个物种带着他们的知识与文化从宇宙各地登陆了空间站。现已有超5000种语言，不包括各种计算机语言。 种族分布情况。 空间站的南面是水下世界，800个种族生活在各种液体之中，例如爱好和平的普隆农民，他们种植古元素。北面是气态区域，那里由阿基莫人掌管，他们极度敏感，因此他们在神经科以及分子元件领域享有绝对的权威。他们可以创造出各种细胞。在他们的东面是奥米利兹的殖民地，他们负责控制信息科技、金融、银行领域。最后是西面，在一个密封的大气层里住着900万人类以及一些可共融的物种。 总算到家了。 近一年来这里的经济状况非常糟糕，需要为您做简报吗？ 不，谢谢，今天信息量已经够大了。你迟到了，少校。 抱歉，长官，事情比我们预期的更复杂一些。 凡事做最坏的打算，你就不会失望了。我也不会。 啊，我会记住这点的，长官。 还有你，检查过转化兽了吗？ 他的状况非常好。 请问到底发生了什么？ 跟我来。 解除加密。一年前，我们在空间站的中心发现了一个放射地带，任何信号都无法穿透它，派出去的探测器一个都没有回来。于是我们派了一个特别行动小组，他们的任务是尽可能的靠近该区域，彻底搞清楚威胁的来源。 然后呢？ 没有人活着回来。 知道是谁攻击他们的吗？ 不清楚。这是那儿的最新情况。该区域的空气受到了高度污染，人类无法呼吸，污染范围不断扩大，就像个肿瘤。 所以我们必须尽快切除这个肿瘤，如果不这么做，癌症就会扩散，一周之内它就会毁了阿尔法。 指挥官，谁会想要毁灭阿尔法呢？几乎所有的宇宙物种都在这里。 每个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背后都有一个杀人狂魔，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像这样的威胁我们必须铲除。跟我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好啊，时间过得真快，刚才我们又听了一段星际特工千星之城的片段，这一下子呢我们上半段的时间差不多了啊。其实吕赫·贝松导演的电影很多很多，但是呢我觉得我们今天还是不要听这个杀手不太冷了，是吧？这个之前也是 听的次数过多， 那过多了啊，大家也都特别的熟悉了。那刚才说到的这个千星之城，很多人说这就是为什么大家特别期待，就是因为有第五元素珠玉在前。 对， 那个年代呢就是实在是给大家太多太多的惊喜了啊。那到底这个第五元素是怎样的一部电影呢？咱们一会儿下半段就跟大家来回顾一下吕克·贝松导演的这一部非常重要的第五元素，咱们一会儿接着聊。 品牌盛典 VIP 名额要没了。 谁呀？ 全包圆。 咋的了？ 北美白橡木实木家具、智能卫浴、纳米净水、三开门冰箱、滚筒洗衣机，才999一平米，这种 VIP 待遇要没了。 哦，谁呀？ 4006068866，全包圆，逢周末还送烟机、灶具、空调的全包圆。 哦，咋的了？ 优惠名额要没了。 哦，打4006068866啊。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aco。 一家一团去旅行，重庆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实现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重庆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20-9898或登录重庆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我看上全包圆的样板间了，橱柜特棒，家具特棒，风格特棒，电器特棒，卫浴特棒。 你打4006068866定了吗？赶上周末定还送三开门冰箱、滚筒洗衣机和美的空调呢。 啊，我想再看看。 人家就剩20个名额喽，现在还免费升级成智能卫浴、纳米直饮净水机、进口北美白橡木家具，还是999元每平米不加价，还免设计费。要不您再想会儿。 4006068866，喂，全包圆吗？我周六过去，给我留个名额。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品牌盛典 VIP 名额要没了。 谁呀？ 全包圆。 咋的了？ 北美白橡木实木家具、智能卫浴、纳米净水、三开门冰箱、滚筒洗衣机，才999一平米，这种 VIP 待遇要没了。 谁呀？ 4006068866，全包圆，逢周末还送烟机、灶具、空调的全包圆。 咋的了？ 优惠名额要没了。 打4006068866啊。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我看上了全包圆的样板间了，橱柜特棒，家具特棒，风格特棒，电器特棒，卫浴特棒。 你打4006068866定了吗？赶上周末定还送三开门冰箱、滚筒洗衣机和美的空调呢。 哦，我想再看看。 人家就剩20个名额了，现在还免费升级成智能卫浴、纳米直饮净水机、进口北美白橡木家具，还是999元每平米不加价，还免设计费。要不您再想会儿。 4006068866，喂，全包圆吗？我周六过去啊，给我留个名额。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小薇愁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啊！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暖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车在囧途，路遇抛锚趴窝， 别担心，人保车险客户只要投保车损险，打开中国人保 APP 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还能拖车搭电送油换胎，可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呢。人保直销车险400-124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城高速进京方向北七家桥到黄岗桥车辆行驶缓慢，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五元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本市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登山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登山。今天白天的气温在22度到31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今天白天本市阴到多云的天气，紫外线气象指数为3，紫外线照射强度中等。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各位在短暂的休息过后继续回到四点有戏周末版，我是赵亮。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咱们说的是吕克·贝松和他的电影作品。 嗯，刚才在这个广告休息的时候，张帆又仔细的翻了一下吕克·贝松的片单啊，发现哟，好多好多我们平常没太在意啊，这个一些系列作品哈、经典的作品原来都出自吕克·贝松导演之手。 对，他可能不做导演，但是他做编剧和监制，这件事情好像在他们那个欧罗巴影业公司啊，他是非常非常常见的，常见的做法。举两个例子，一个非常人贩，也就是咱们老说那玩命速递，那是应该杰森斯坦森当年很深入人心的作品，那个系列就是他主导嘛，还是编剧监制。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说到，其实大家都没有想到那个飓风营救那个系列，其实也是他一开始编剧监制，到最后呢扶持起来一批人，这些人在慢慢的发展，所以他这种系列作品这个做法可能跟他那家公司是很有关系。 对，而于是我们就能够看到，其实吕克·贝松导演最为人所称道的就是他的这个想象力， 啥剧他都编的， 而且他总是能够开启一个似乎大家都没有拍过的这个题材。 对， 然后还能够引领一阵风尚，是吧？ 是， 这个就是它的独特之处了。 那么说到其中题材之一就是科幻题材，我们上半段是说过其中一个科幻题材啊。 人都说这个第五元素是千星之城的前世、 对， 如果说千星之城大家看的有可能会有不同的一些意见啊，大家可能有彼此有争执，但是第五元素呢应该说在广大的影迷心目当中，它到今天为止还是不可逾越的一个科幻作品的高峰。 没错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第五元素啊实实在在是在视觉上和概念上创意上真的是给我们太多太多的惊喜了，那个时候简直就是惊为天人。 对， 你要知道90年代能有那样的一种创意，你就今天看那个电影你仍然不会觉得说 不过时。 对，真的是有这种感觉哈。 从概念上从画面上都是这样的，尤其是那个时候其实科幻片啊应该说在某一个年代里面还特别的流行。 嗯， 在这种的状况之下，人家拍一个第五元素能够独树一帜，就你看跟好莱坞的很多东西是不一样的。 嗯， 而且他又用了好莱坞大量的演员，这件事情让很多人就觉得匪夷所思。 对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么一段戏，这就是刚开场不久啊，这个出租车司机啊，又是一出租车司机哈、 啊， 今天真特扣题哈、 啊，啊，威利斯司机嘛， 布鲁斯威利斯啊，一个比较落魄的出租车司机啊，这个分儿已经快扣没了哈， 嗯， 没办法，只得上路。那么他的这一段戏，我们能够看到。就是刘培松导演在给你一个非常奇幻诡谲的世界当中，他特别着重的还是塑造人物的能力。 嗯，这个故事起自于公元2259年的纽约。 行了行了行了，我醒了。行了我醒了。行。是我是我。喂， 我是小姐。 哎，宝贝儿， 上下匹配器好像没叫过我宝贝儿。 我那是和猫说话。 啊，我忘了你爱猫，仍然是那么爱你。 猫至少会回家。 还在恨那个荡妇？天下有几百万女人。 我不需要几百万，我只要一个完美的。 没有这种女人。 是，我知道。呵， 什么？ 发现一张你的照片。 好英俊吗？ 行， 那一定是张老照片。听着，半年到了，把你的车送来检修一下。 免了，我不需要。 你忘了谁坐在旁边跟你执行上千次任务了？我知道你怎么开车的。 我现在开出租车，不是太空战斗机。 好，告诉我你的驾照上还剩几分？少校，车还剩几分？ 至少50。 嗯，你得学会怎么说谎。今天晚上见。 是你变成白痴的， 他是世界完美。 还给我现金。 你来多久了？ 够久了，快拿钱来。 这枪是 Z140， 轻派金属材料， 是 神经控制攻击型。 对， 幸好没上子弹。 没上子弹什么意思？ 你必须按下那个黄按钮上子弹。别着急，要帮忙吗？这下行了。 我有枪。 这把枪很危险，还是让我替你保管的好。你不介意吧？ 不， 你肯定。 肯定，拿去吧，拿去，我不需要。 你的帽子很漂亮。 你喜欢？天！ 知道知道，等一下。 上车， 早上好，睡得好吗？我也是，做了个噩梦。 推进力20%，你的驾照只剩下5分。 我知道，谢谢你提醒。 祝你愉快。 大马步。 好，当然我们听到这个片段来自第五元素布鲁斯威利斯开头的这一段啊，其实这个电影啊大牌云集啊，除了布鲁斯威利斯呢，还有这个加里奥德曼是吧，米拉乔沃维奇，还有一个特有意思的人物，这个人物呢不是经常出现啊，但是我们中国观众对他特别熟悉，就是曾经担当过奥斯卡颁奖典礼主持人的啊，除了第五元素就只有在成龙那个尖峰时刻当中让我们有印象的美国的一位黑人幽默明星啊，克里斯塔克， 对对对 啊，这个人反正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大嘴巴啊，然后经常就是干那个比较惹祸啊，然后自己又很挑剔啊，就是这么一个人物啊。 他其实长得嘴也确实挺大的，这个是个特点啊。就是这个里面的人物每一个非常鲜明，就是你看他用这些人的时候，他没有挑那个最帅的，是吧？今天我们看到《千与千寻之城》的时候，还是挑了最帅的啊，你就不说谁了啊。 啊，嗨、啊， 就是当年那个挑法，真的是每一个演员身上他具备那个光芒，他散发出来那个魅力就是不一样的，所以对角色相当相当的吻合。 就是说，这个导演很独特，选的演员很独特， 哎， 这故事这个场景啊、就是、 也很奇葩， 也很独特啊。然后也用了一个，你说跟咱们这个五行还有点儿 对这个中国观众为什么喜欢，知道吗？ 啊。有火有水有土，还另外一是一风，这风不是风宇宙的，用不知道风宇宙的看没看过这个啊、它是有风是吧、这四块元素的这个神石啊，连同第五元素是吧，这个就是所谓它的这个创造世界的这个特别重要的这五元素。 你别说，我还是坚持认为，我觉得这个对东方观众来讲啊，这是一个极大的吸引力。很可能咱们在古老的很多其他的地域、其他的一些国度的传说当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部分，但是它对于东方的这个文化来讲，它确确实实是有影响力的。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个有意思片段，这就是影片的高潮戏啊，就是他们到了那个叫所谓失落天堂那个星球嘛，去找这个四块元素的神石啊，然后呢，是去。就是那个歌剧院是吧，听那个歌剧、啊、 那是非常重要的一场戏。 哎，克里斯塔克演的谁呢，就是整个这个歌剧的一个主持人啊，那个特别挑剔的大嘴巴的形象就出现了，我们来听一听。 我们到了吗？ 是的。 太好了， 我们有12个游泳池，有2个在楼顶，所有餐厅都在2层到10层，失落天堂有400个海滩，全部开放到下午5点，飞船将再升高，让您观赏那更美的景色。 迪瓦来了吗？ 还没到。 有没有歌剧票？我是个歌剧迷。 啊，您的座位在第一排，还是卢比·洛特，他太了不起了，您说呢？啊，我爱他。您的票在他那儿，他20分钟以后就到。 在哪能找到合适的衣服？ 祝您过得愉快，德拉斯先生。 谢谢。喂， 你这个小坏蛋，我真不该把你生下来，我为你含辛茹苦，你就这么报答我，当初我真该要个机器人。 好了，妈妈， 别叫我妈妈，去旅游的应该是我，不是你。我需要晒太阳，我需要鸡尾酒。 普拉瓦拉娜小姐很高兴你能来，音乐会结束后她将把你要的东西交给你，请在这里等候。 你现在收听的是宇宙广播电台，现在是下午5点整， 转舵108， 是长官， 转舵108， 108转舵。 下面将由主持人卢比洛特和本次双子星大奖的幸运得主考尔本德拉在失落天堂为大家进行现场 直播。卢比将在这里陪伴你2个小时，还有科尔本和饭店经理、双子星的小姐、温柔又美丽又80名幸运的富豪们云集在一起，欣赏普拉巴拉娜的歌剧，独一无二，没人比得上。现在我们昂首阔步走向前，进入宇宙中最豪华的歌剧院，哈，据说是最古老的歌剧院的复制版。上不下我才不管呢，在我右边是一排部长大官，耀武扬威，神气活现，左边是影视巨星 Baby Ray。 嚯，歌剧对他无所谓，因为他耳聋根本听不见。 叫什么？ 到场的还有激光球王，他的外号叫火腿，不哭的国王和公主赛玫瑰。我爱唱歌这句话就出自他那张漂亮的小嘴巴。告诉你，我有他的录音带，歌声甜美。哎呀呀妈呀呀！他唱片我们待会儿再听，现在请库尔本来谈谈他的心情。告诉我朋友，来到这个大世界，你感到高兴吗？ 高兴死了。 现在，小兵。 好啊，张总，我们听到这一段，这是第五元素，马上就到高潮戏了啊。然后咱们不给听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到最后，我们要把这个最精彩的留到最后啊。要说第五元素最经典、最经典的，被大家永远津津乐道的，就是那个外星人在歌剧院唱的那一段嘛，是吧？ 对， 因为它就是那个元素本身，对吧？那么它也是一个斗争的焦点。很多人其实在说这一段太经典了，而且我们说也有很多的在这个综艺节目上，还有歌唱类节目上，大家都以模仿就是学习这一段来彰显自己的这个演唱的功底啊。那这一段呢， 那时候还没有维塔斯这个人 对啊，这一段其实它是由两个部分来组成的。前面这一部分呢，就是那个特别凄美动人的那个歌曲呢，这个是意大利歌剧咏叹调啊，叫做香烛已燃起啊。后半部分就是我们特别熟悉的那个很经典的那段配乐呢，这是电影来做的，叫做女神之舞啊， 这是合起来的一部分。 对，其实女神之舞是我们翻译过来的，人家就是 The Diva Dance， 就是这个外星人叫 Diva 嘛，就是这个人他的一段。而我们知道这一段就是实际上电影原创的这一段啊，这段出色的配乐是非常华丽的，但是它不是一个人来完成的，它是有男声的部分的。就是有男生跟他去配合完成的这一段啊。那么如果你有某一个人来单独完成，其实按照这个物理学上来讲，他是不太可能来完全呈现的啊。 有这一段， 哎，那接下来呢，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咱们就来完整的听一听电影里原声的这一部分。 对，这是二十多年前的那个特工星际特工啊，千星之城，当时震撼了大家的这一段。 哎，好，那就伴随着这一段电影原声，我们也结束今天的四点有戏。我是赵亮， 我是张帆， 接下来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一见。 船有一些麻烦，无法得到停靠许可， 让他停在船屋里，通知安全处。 是， 允许停留一小时， 绰绰有余了。 Un cielo mi serpeggia nel cielo。 什么事？ 给迪瓦小姐的香槟， 我来拿。